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浩浩汤汤。咁其實呢，今次嚟講呢，應該係話我哋之前都停咗幾個月之後呢，重新嘅出發開張致慶喎 ,Jeffy 啊。咁樣呢，首先呢就我都要例牌介紹一下啦，我就係節目主持人李偉才啦。咁同我一齊主持呢個節目嘅呢仲有 Jeffy。咁本來平時呢仲有車厘子 Cherry 嘅，不過可惜今日呢佢就唔得閒嚟唔到。咁就我哋兩個呢就即係投炮啦，即係今次重新嚟過。咁就今日呢我揀個講題呢就諗起上嚟都好笑嘅，就係、話其實我講咗咁多集嘅浩浩汤汤呢，都未試過有一集呢係真係講我嘅老本行嘅。咁你知唔知係乜嘢呢？ 就係天氣啦，天文。 係啦，嗱，要唔好搞錯啊，係天氣就唔係天文。但呢個呢香港自開埠以嚟呢又唔係真係開埠以嚟嘅，因為呢天文台嘅成立係1883年啫，係咪，即係唔係真係咁耐啊。咁但係呢就因為佢個名叫天文台呢，所以香港呢咁多年嚟呢，百幾年嚟呢都有一個所謂美麗的誤會。咁以為天文台就梗係搞天文㗎啦，咁梗係大錯特錯啦。天文台就係唔搞天文嘅。點解呢？因為咩叫天文啊？天文就係大氣層以外嘅無盡嘅空間，所有嘅日月星辰嘅嘢呢就叫做天文。咁英文呢就叫做astronomy 啦，呢個都有人搞錯㗎，到今時今日呢以為 astrology 都叫天文，梗係錯啦。 astrology 呢就係、星相學占星術，即係嗰個唔係科學嚟嘅。好啦，咁 astronomy， 咁但係呢其實天文台就唔係搞 astronomy 嘅，天文台搞咩呀？就係、搞 meteorology， 有時佢哋鍾意讀得快嘅時期呢就 meteorology 咁樣，就係搞氣象學嘅。咁咩叫氣象呀？就係、地球嘅大氣層以內所有嗰啲咁嘅天氣變化，係嘛？風雨雷電風霜雨雪嗰啲咧就叫氣象啊嘛，所以叫 meteorology 啊嘛嚇。咁所以咧，其實天文台就係搞氣象，咁喺內地大陸咧就叫氣象局嘅。其實即係我哋而家叫氣象局。咁但係咧，我好耐以前我入天文台就係1980年啦，即係我相信你好多收聽收睇都未出世啦。當其時呢，即係你知啦，入到去就膽粗粗，乜都夠膽問㗎啦，就話喂，既然係咁，我哋今日改錯名，改錯名點解唔證明呢？係咪其必以證明苦咁樣。咁但係呢就好多啲即係比我資深嗰啲啦，亦都有啲係 boss 級啦，咁佢就話唉唔會㗎啦，冇人夠膽提出呢個建議嚟去改名嘅，係咪，因為名係好重要嘅，啲人習慣咗嘛。咁同埋佢話確實呢，我哋天文台呢就係以往嚟講呢係都唔淨止天氣嘅，因為亦都包括啦好重要嘅就報時服務啦。咁亦都包括呢就係、後嚟呢、有地震監察啦。再後嚟呢仲有輻射監察添。係咪，咁如果你呢就叫咗做氣象局呢，就反而呢就覺得嗰啲嘢就係、好有問題啦，點解會氣象局搞呢啲嘢呢咁樣。咁所以話所以呢呢、這個世界都係即係由佢模模糊糊咁就算啦，咁繼續叫天文台、所以其實應該叫氣象局嘅。我諗頭先講過呢，我就1980年就加入呢，當其時仲係叫做 ROHK 㗎喎。知唔知係咩嘢？ 唔知喎、 中文叫皇家香港天文台啊，Royal Observatory Hong Kong 嚇、，Royal Observatory 啊，即係佢點解我有個誤會？因為就個 observatory 嗰個字嚟啦。因為 observatory 咧，即係喺外國嚟講咧，確實咧係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即係睇呢個天文嚇、一種咧就係、氣象嗰邊嘅。但係最先其實都係以天文為主嘅。通常我哋一諗起 observatory 咁，梗係有個望遠鏡啦，咁樣係嘛？咁、但係天文台咧，其實而家嚟講咧係冇望遠鏡嘅，佢曾經有過嘅。即係一個天文望遠鏡都有過，但係呢當時日本仔3年08個月香港淪陷嘅時期呢，就俾日本仔呢唔知係攞走定整爛呢，之後都冇正式買返，因為確實我哋唔係官星㗎嘛，天文台唔官星㗎嘛、好啦，咁但係呢其實今日就唔係話講我嘅經歷啊，就係、最主要呢就係講香港嘅四季啊。因為我哋呢相信呢大部分啦、收聽收睇緊嘅朋友都係生於斯長於斯㗎啦，包括我包括你係咪啊 ,Jeffy 你啦係咪，咁我哋喺香港長大呢其實都每一年周而復始都係經歷過呢個春夏秋冬㗎啦，咁所以我哋對呢個香港嗰個天氣嘅變化呢係應該係有即係好有認識嘅。但呢個認識呢當然都係一個比較直觀啲嘅，或者係呢、這個感性上嘅認識。 咁如果你話要提升到一個即係科學嘅理性嘅認識呢，其實都幾有趣嘅，即係將兩樣嘢結合起嚟啊，即係感性同理性嘅結合。好啦，咁樣呢就不過都要講返下呢，其實我加入天文台嗰陣時呢，即係對香港嘅天氣嘅認識呢，咁首先呢我好記得呢，當時我係有兩次面試一次筆試嘅，都係好嚴謹嘅，因為嗰陣時科學主任呢其實唔簡單嘅，即係邀請。咁我記得筆試嗰陣時呢，佢就俾個圖我睇，就係香港全年嘅雨量分布圖。咁然後就問我呢去描繪下呢個圖有咩特徵呀，有咩睇到出嚟喎。唉，嗰陣時我完全就即係對香港呢啲氣象嘅嘢唔懂㗎啦，咁所以呢就唔知寫咗乜嘢呀，因為全部都唔啱㗎啦。後嚟呢佢先至好在我鬥都過咗關啦，可能我即係嗰個口試都唔錯啦。咁樣呢就同我答其他嘢都 OK 呀，咁於是俾佢請咗，但請咗嘅時期呢佢就解釋返俾我聽啦，佢話其實呢個圖呢就是香港全年雨量分布圖，你睇唔睇到佢上面呢有兩個高峰嘅。一個高峰呢就係、是、大概五六月，一個高峰呢就係、是、大概係八九月嘅時期嘅。咁點解呢咁樣，原來佢就話係兩個唔同嘅降雨啊個來源。五六月嘅時期呢就係、是、即係我哋而家身處嘅時間啦，係咪我哋就叫低壓槽啦、就好多時呢有啲大雨。咁但係呢到八九月嘅時期，嗰啲雨呢就係咩呢，主要係颱風帶嚟嘅大雨。咁所以呢就每年呢有兩個高峰期，好似一個駱駝嗰個兩個風雙峰咁樣咁樣。咁呢個就係我最先接觸香港呢嗰個所謂嘅天氣。咁跟住呢到我真係即係入咗天文台啦，咁後嚟佢派我去英國受訓啦，但未去之前呢佢都俾咗啲基本材料我哋睇。咁其中有一本呢就係、是、叫做 Technical Note， 天文台其實出好多啲叫 Technical Note 嘅。咁其中一本呢即係叫聖經嚟嘅，其實就唔係好厚㗎啫，薄薄地，但係就大大本嘅，大過 A4 嘅嗰、那個差唔多好似 full scale 咁嘅 size 呢。嗰、那個 Technical Note 個 title 呢就叫做 Surface Pressure Patterns and Weather Around the Year in Hong Kong， 即係話呢香港全年嗰、個嘅氣壓嘅咗個分布同埋個天氣嘅變化咁樣樣。咁就係呢五十年代初期一位嘅台長，咁唔使講一定係鬼佬㗎啦，嗰個年代就叫做希活HEYWOOD 啊，希活所寫嘅。咁但係佢一寫出嚟之後呢就差唔多變咗係我哋而家一本嘅聖經啦，即係一本入門個個都要睇嘅。因為佢係好扼要呢，就係、是、描述咗香港一年四季入面你可以睇到嘅典型嘅氣壓分布，即係天氣圖係點啊，啲風喺邊度嚟啊，個溫度啊，濕度變化，雨量啊咁樣樣啊。咁所以呢就即係個個都要睇嘅一本天書。但我好記得呢當時佢問咗一個問題，嗰本書入面一開頭問嘅。佢就話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原來香港同埋檀香山即係夏威夷呀嗰個城市呢嗰、那個緯度呢係差唔多一樣㗎喎。咁但佢話但係呢檀香山嗰個天氣呢一年四季呢差唔多都係一樣嘅，基本上都係夏天咁就係啦。咁但香港嚟講呢就四季分明喎，基本上有春夏秋冬㗎喎。點解呢咁樣樣咁我又考下你啦喺呢度啦。希活1953年呢就考所有入嚟天文台嗰啲人個個都俾佢咁問過呢句說話。咁啊，考你啦 ，Jeffy。嗱，其實如果你話以離開赤道嘅距離嚟講，咁原來發覺咧，檀香山又係22度幾，我哋又22度幾。咁但係點解檀香山咧就一年四季冇變化嘅？點解香港會咁有變化咧？ 咁用翻頭先講嗰個邏輯啦，就係話係呢個低壓槽同埋呢個颱風啦。咁咧。咁低壓槽其實我就唔係好知係咩嚟嘅，因為我真係唔係好識。不過颱風呢，咁因為會唔會因為佢喺海嘅中心呢，咁就可能就嗰啲颱風就難啲，冇咁容易會入去啲陸地嘅地方呢，咁就好隨機咁經過，咁就影響佢嗰個 都唔錯，係一個幾好嘅嘗試啦，我哋即係 quite a good try 啊。但係呢其實就未係嗰個問題最精結嘅地方、最精結嘅地方呢其實就係一個呢就係一個島，係咪四周圍啊真係方圓千里呢都係海洋、但香港係咪島啊？香港唔係島㗎嘛， 半島即係唔係。 你睇個地圖，香港嚟講實際上嚟講呢佢係喺個大陸嘅邊緣㗎嘛。咁原來喺個大陸嘅邊緣同埋喺個海嘅中間呢、就好大嘅分別啦。呢、這個海陸分布呢原係影響個天氣係好緊要嘅。咁、就不過喺未講之前呢我哋講啲基本概念先啦、基本概念呢首先就係話、香港嘅四季呀、咁首先就四季點樣形成嘅呢，咁當然我而家睇呢有啲親戚啊朋友啊啲小朋友都仲係讀緊小學㗎啦，我都攞嚟睇。咁確實當然呢個已經小學就有教㗎啦，四季嘅形成、就係因為 因為嗰個 地球圍住太陽轉啊，咁同埋地球自轉咩地， 冇錯啦， 就影響咗佢啲 轉中嚇。咁呢個咧就係話，因為公轉嚇、就係、是、一年四一年就係公轉一次啦。咁、但另一方面嚟講咧，就係、是、嗰、那個自轉咧個軸咧，其實係傾斜嘅嚇。咁、所以咧就係、是、當佢地球公轉到唔同位置嘅時期咧，南北半球咧受到嗰個日照嘅照射咧，啊就角度就有所不同啦，嚇、咁、所以咧就會出現咗有春夏秋冬呢四季。咁大家知道咧，地球嗰個自轉軸咧，其實咧就同嗰個垂直角度咧就傾斜咧，大概係有23.5度咁上下嘅，係嘛？咁、所以咧就出現，大家亦都知道咧，就有所謂北回歸線、南回歸線啊，即係你處喺唔同嘅地方嘅時期咧、一年四季你發覺嗰個太陽咧唔係喺正東升，唔係喺正西落嘅喎。雖然我哋成日講話啊，太陽東升西落呢個係一個籠統嘅講法，其實你處喺即係某一個地方嘅時期，你會睇到咧一年入面咧，即係太陽咧，如果你喺北半球嚟講咧，係嘛？即係太陽如果係喺夏天嘅時期咧，其實佢係東北升，然後咧就西北落；冬天嘅時期咧就東南升，就西南落。其實有南遷北曬嘅周年嘅南遷北曬嘅，係咪啊？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就係造成咗嗰個季節嘅成因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有一個基本咧係關於大氣環流嘅一個概念啊。叫做 general circulation 啊，英文叫做咧啊，而家大家其實都可以打呢、這、一個喺維基咧打一打嚇、atmospheric circulation 或者 general circulation 咧，你應該都可以揾到嗰個條目嚇、有啲基本嘅，因為有啲嘢咧係真係要睇個圖至得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就冇一個圖喺度啦，大家運用下你哋嘅想像力咁話。咁其實話啦，好明顯嗱，無論你係點樣傾斜都好啦，你一年四季環繞太陽啊，一周啦，但係啊，始終太陽嗰個熱力啊，個輻射射到咧係邊度最多咧嚇受嘅熱力，一定係接近赤道嘅地方，係嘛？我哋叫做咧係低緯度嘅地方啦嚇，即係赤道帶啦。咁但係咧赤道嗰度嚟講咧，所以啊嗰個受熱最緊要咧，空氣自然就會膨脹。膨胀咧就会上升，系嘛？因为膨胀嘅密度低咗上升，咁嗰度咧就会系大规模嘅上升运动。咁但系上升嘅时期咧，吓、当然你都知道啦，地球咧就即系四分之三系海洋啦，系嘛？咁所以咧佢上升嘅时期咧，佢就会将好多水气就带咗上去高空。咁但系佢上升嘅时期，佢自然就会冷却啦，系嘛？冷却嘅时期，所以嗰啲水气就会凝聚变成水滴，啊，即系好微细嘅水点就变成云啦。咁然后咧再啲水滴大啲就变成雨啦，系嘛？咁所以咧，呢、一个咁嘅区域咧，喺呢个赤道附近嘅咧，其实我哋有个名称俾佢，就叫做啊热带复合带。复合咧就即系气象学家一个术语啦，吓、即系就复就辐射个复啦吓，但系佢就复合咧，咁就走埋一齐咁解。英文咧就叫做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 咁啊简称咧叫做 ITCZ 啊 ，ITCZ 啊就系、是、叫做热带复合带啦。好啦，咁但呢個熱帶複合帶咧，所以我哋睇人造衛星圖片睇呢個地球咧，你都會往往見到咧，真係喺赤道附近嚟講咧，係零零舍舍係真係一個比較上周圍，當然佢唔係話係連綿不斷啦嚇，佢都係散開，但係散開得嚟咧，都係好集中咧，係大量嘅白雪雪嘅雲咧嚇、都係喺呢個赤道附近嘅嚇、就一條帶咁，呢、這個就係 ITC 啫啦。好啦，咁但係咧，原來早喺呢個18世紀嘅時期咧嚇、即係。已經有個科學家咧，英國咧叫做哈德利咧，咁佢咧就係、是、推斷一樣嘢，就係話呢一個咁樣嘅空氣啊受熱膨脹上升之後咧，咁啊升到大氣嘅高層咧，咁佢始終即係都要向四方八面散翻開去噶嘛，即係佢亦都冇咁可能話衝出太空啊，咁所以咧佢亦都根本係冷卻，冷卻嘅時期亦都冇辦法再升啦，自然就會係沉啦，係嘛？咁但係原來佢喺過程入面咧，其實佢咧一部分呢啲上升嘅空氣啦嚇 ，ITC 啫咧，就會係向北走，一部分就向南走。走到咁上下咧，其實咧佢就應該咧就啊，因為佢都已經係冷卻曬啦，冷卻曬咧佢就會沉翻落嚟。沉翻落嚟之後咧，落到地面咁上下嘅時期，佢又會流翻去赤道，咁於是就形成咗一個咁樣嘅環流啦。我哋叫做一個 circulation 或者係 circulation cell 啦，即係 CLL， 好似細胞咁嘅意思啦 ，cell 大即係一個圈咁樣。咁呢個咁嘅圈咧，其實咧後人咧就為咗紀念呢個科學家，就叫做哈德利圈或者叫做哈德利環流嚇。咁、呢個好重要嘅嗱。咁、佢下沉嗰部分咧，其實喺邊度咧？大致上咧就喺北緯30度左右，同埋南緯30度左右。即係緯度嚟講，咁呢兩度嚟講咧，大家打開個地圖睇下咧，都好有意思嘅喎。原來咧，地球上面有好多主要嘅沙漠咧，都係集中喺呢個緯度嘅。啊，佢又唔係話南啲，又唔係北啲，主要就喺30度附近。 咁呢個正正就係同呢個哈德利環流呢嗰、那個下沉個部分係吻合嘅。咁點解呢，就因為原來空氣呢你喺高空度下沉返落去嘅時期呢，佢就會呢溫度上升，同埋呢其實嗰啲水氣呢就會蒸發曬、啊、基本上呢就會係乾同熱嘅。咁而且個下沉嘅時期唔使講啦，就會係抑壓對流啦。咩叫對流啊？對流就係下面升上上面叫對流㗎嘛。咁、那個問題第一，佢上面沉落下面喎，佢咪抑壓咗個對流啊。咁所以佢空氣上基本上呢就乾同熱，亦都抑壓咗嗰個對流啦。即係話嗰度嚟講呢，長時間呢都係比較上係晴空同埋係冇雨冇雲冇雨嘅。咁你長時間係咁嘅時期，自不然最後就變咗咩呢，就變成沙漠啦，係咪？咁所以呢，當然其實呢個哈德利環流呢，你可以想像就好簡單，等於我哋啦、啊、即係喺廚房煲煲水咁咋嘛。你把個水煲落去煲水，其實啊，即係如果你係一個玻璃嘅啲水煲啦，而家係乜都有啦、啊、你都睇到嗰啲水喺度咁翻騰係咪翻滾。咁就係囉，熱嘅時候上升，上升到咁上下，佢又會四方八面散開，然後就沉返落去，咁又再上升一個圈一個圈啊。呢、這個其實一個對流圈㗎嘛，我哋叫 convection cell 係咪。咁所以哈德利環流呢其實就係一個咁嘅對流圈。咁全世界嚟講呢，唔同嘅地方呢都有一個我哋叫話係大致上 meridional 啦，屬於上咩叫 meridional 呢，就係跟嗰個 meridian， 而 meridian 呢其實我哋叫指五線啦，但係指五線呢就達達地方都有佢嘅指五線啦，就係南北走向嗰條線呢，其實亦即係等於經道啦，係咪、所以呢即係、就是、經道嘅一個咁樣嘅沿住個經道咁樣嘅環流呢，我哋叫做哈德利環流。咁但另一方面呢，其實喺極地嗰度呢，我哋有一個叫做極地環流㗎喎、因為呢兩極呢個空氣呢就梗係好凍好凍啦，係咪？因為即係嗰度個太陽照射好弱㗎嘛，尤其是到嗰個所謂永昼永夜，特別係永夜嘅時期，即係差唔多半年都見唔到太陽㗎。咁啲空氣就好凍好凍嘅時期就沉落去，咁沉落去呢就一路咁樣向一個北半球就向南啦，南半球就向北啦咁樣。咁但然之後呢就會撞到呢個哈德利環流呢，佢又會上升呢，會形成一個呢叫做極地嘅環流 ,polar cell,、polar cell。咁但呢其實原來喺哈德利環流同埋極地嘅環流嗰度呢，中間間中呢有一個亦都有一個環流嘅，係銜接呢兩個環流嘅，就係、是、叫做 Ferrell Cell， 係另一個科學家 F-E-R-R-E-L-L 啊。咁但係呢有時就咁叫做中緯度環流圈、Mid-Latitude Cell 啦。咁但係呢個圈呢就有時呢就若隱若現嘅，有時唔係好明顯嘅，亦都唔係一個完全閉合式嘅環流，咁但係就介乎呢個極地圈同埋呢個哈德利環流嘅。咁但暫時呢我哋呢就係個注意力集中喺哈德利環流先啦，因為呢個對遲啲我哋解釋香港嘅四季嗰、那個季節呢係好有關係嘅。咁但係呢哈德利環流頭先講到啦，形成咗嗰、那個周圍嘅沙漠啦，但係亦都我有講過，佢差唔多去到地面佢就會係流返去呢個赤道啦嘛，係咪？咁但流返去赤道嚟講呢，我哋喺地面感覺到呢就係、是、一個好重要嘅天氣系統啦、Jeffy 你有冇聽過咩叫做貿易風呢？ 有冇 啊？未聽過啊？咦，咁你學校咩信風有冇聽過啊？ 信風啊都冇啊。 Trade Wind 你未聽過啊？哇，咁、你學校嗰啲地理真係有啲問題啦，係咪？咁我相信呢可能而家收聽緊嘅呢應該都有部分朋友應該聽過嘅、Trade 就貿易啦嘛，貿易風或者信風。嗱呢一個嚟講呢，其實喺古代啦，即係我哋嘅祖先好早就認識呢個系統㗎啦。點解呢？因為佢係點解佢叫貿易風呢，大家估到因為佢係好有利於貿易嘅。即係我哋知道呢，即係長年嚟講呢，佢主要呢喺北半球呢由30度打落去南部，即係南面去到赤道呢，大致上即係尤其是海面呢，海面冇受陸地嘅地形影響呢，都係吹東北風。咁呢個長年大月好穩定嘅東北風呢就係、是、叫做東北信風 ,North East Trades。但喺南半球呢就啱相反啦，南半球呢喺南緯30度去返赤道嗰度呢，即係長年大月呢都幾穩定嘅一個風呢，就係、是、東南風。咁呢個呢就叫 South East Trade,、又叫信風，我哋呢中文信，即係話即係言而有信嗰個信啦，即係好有信用咁解啦。嗱咁點解佢會唔係話就咁正北風或者正南風呢？呢、這個就同地球嘅自轉有關啦嘛，係咪？你諗下，如果地球冇自轉嘅，咁哈德利環流下沉咗落去流返去赤道，北半球梗係吹北風啦，南半球咪吹南風囉。但係你可以想像一下，當個地球一自轉嘅時期，佢啲風係咪扯到歪咗呀，係咪？北半球咪變咗由北風就變東北風，南半球就南風變東南風，咁呢個就係叫信風系統啦。仲有趣喎，原來個下沉嗰部分呢，如果你喺陸地嗰度就會形成呢個沙漠啦，但喺海面嚟講呢，其實呢就係嗰啲外即係、就是、西方嘅航海家呢又有個名俾佢嘅，就叫做 Horse Latitude 喎，呢個幾有趣嘅。 啊，即係佢話嗰度咧就大概30度上下咧，就叫做馬嘅緯度。點解叫馬嘅緯度咧？點解同馬扯上關係咧？就陰公啦。原來即係話咧，以前因為咧係未有呢個蒸汽機啊，未有而家啲機動船嘅時期咧，就是、全部係靠風力噶嘛，係帆船嚟噶嘛。啊，即係就算你幾巴閉幾大嘅船都係帆船啦，係嘛？咁你嗰陣時啊，即係哥倫布啊發現新大陸啦，所謂新大陸或者麥哲倫啊嚇、啊、環球旅行啊、鄭和下西洋啊、七下西洋都係靠風嘅啫嘛，係嘛？咁但係問題咧？啲航海家發覺，哇！即係去到嗰度咧，其實好驚嘅。即係當然，其實佢係個位置都會變化嘅，隨住季節，但係都喺嗰度附近咧。因為咧去到嗰度咧，竟然咧可以咧係敵風全無嘅，差唔多冇曬風嘅。咁冇曬風咧就死嘅喎，因為你架船咧邊度都去唔到嘅時期咧，咁喺海上咁漂下漂下咧，咁你嗰啲食物又唔夠，糧食又唔夠，乜分分鐘會死人噶嘛。咁所以嗰陣時咧就唯有咧佢哋冇辦法咧。就算幾微弱嘅風都要利用，但係咧就要減輕嗰個船嘅重量，係啦，咁啊乜嘢即係冇用嘅，盡量都抌曬落海。咁有時到最後咧，抌無可抌嘅時期咧，就連啲馬都抌埋落海，因為以前嗰啲好多中物帶埋啲馬上船噶嘛，即係嗰啲咁嘅探險家、航海家。咁最後咧，連啲馬都抌埋落海咧，所以佢哋咧就有一個咁嘅暱稱叫做 horse latitude。嚇、啊、咁，但佢有一個咧就叫 doldrums 嘅啦。doldrums 呢個字咧就英文咧，大家都可以學一下嚇 ，D O L D R U M 嚇、啊、S 咁樣啊 ，doldrum 或者 doldrums 啊。咁樣咧，其實有時我哋都會係借用呢個字咧，就係、是、解一個哇，突然間風平浪靜，或者咧係咩事都冇發生咁樣嘅情景啊，叫即係 in the doldrum， 或者係即係冇一啲進展都冇咁樣。咁嗰個區域都叫 doldrums 啦、啊、好啦，咁樣咧就跟住落嚟咧，就真係要講翻頭先1953年啊，希活喺佢嗰本 technical note 問嗰個問題啦。啊，就話點解啊，檀香山啦 ，Honolulu 啊，其實就係同香港緯度咁接近，大家天氣有咁唔同咧嚇，即係四季咧，咁就海陸嘅分布。咁啊講過啦，檀香山基本上全部都係周圍都係海嚟噶嘛，係個海洋性啦。咁啊海洋性嚟講咧，其實海洋咧就會有好大嘅調節作用。咁所以咧，佢就將嗰個四季嗰個變化咧，就差唔多係可以話磨平咗咧，即係唔會有好大分別。但係香港就喺世界上呢個星球上面最大塊嘅陸地，就係、是、歐亞大陸嘅東南邊嘅一個地方。咁呢個咁樣嘅大陸咧，其實係影響我哋嘅氣候咧，就好緊要嘅。咁啊，緊要在邊度咧？其實就係、是一個即係叫季風啦。嗱，就係同頭先講話順風同季風咧，呢兩個概念一定要有啦。嗱，頭先你學咗咩叫順風啦，而家你知啦，係咪？嗱、嗯，季風咧，英文就叫做 monsoon。啊 ，monsoon 有時簡稱叫季候風啊，咁啊季候風啊，大家知道啦，好多好多年前咧啊，阿王菲啊嗰陣時仲叫王靖雯嘅時期咧，就唱個首歌叫季候風啦嚇，咁啊個個都唱啦。咁但係咧，其實大家知唔知咩叫季候風咧？季候風其實咧就係、是、大規模嘅海風或者係陸風嚇、啊。雖然咧海風大家就好熟啦，陸風我哋比較少聽見。點解咧？陸風嗰陣時我多數瞓得覺嘅。嗱、啊、咩叫海風咧？就係話就算夏天好熱啦、啊、都好咧。到你喺呢個海邊嘅時期咧，你都發覺嚇、啊、日間嘅時期咧嚇、啊，哇都喺個海度咧好多風吹埋嚟咧，好涼爽咁樣嘅喎、啊、即係都好大風下嘅。點解啊？因為啊，陸地同埋海洋啊嚇，或者即係話固體同埋液體咧，佢嗰個吸熱嗰樣嘢咧係好唔同啊、那個特性嚇。咁、啊、呢個咧喺物理學上面咧有個 term 俾佢嚇，就係、是、嗰個叫做比熱啦，叫做 specific heat。或者叫做 specific heat capacity， 其實意思即係話咧，我供應咁多熱量俾你，你温度升幾多？咁、所以咧，你水嚟講咧，其實個比熱咧就咁多種物質嚟講係最大嘅，即係你比好多熱，多熱咧，佢個温度都係升， 都唔會點 少少嘅，係啦，咁佢個比熱大，但係陸地啲咁嘅土壤啊咁嘅嘢咧，個比熱咧就比較細嘅，即係話你俾少少熱量佢，佢個温度已經升多噶啦，咁所以咪即係話咧，日間嘅時期啊。所以個太陽照射底下咧，陸地就比呢個海洋就熱得快好多，咁個温度就比海洋高。高嘅時期咯，咁佢嗰度温呢啲空氣啊受熱膨脹上升，咁就形成一個低壓咯。咁於是咧，海洋相對嚟講個氣壓高啲，咁就一邊高氣壓，一邊低氣壓，唔使講個空氣就梗係由高就流向低，咪即係嗰啲咪叫做風咯，風咪即係咁嘢啊，係嘛？好啦，咁所以咧呢啲咧就叫海風啊，叫 sea breeze。我哋叫 sea breeze 係嘛？但係其實咧，到晚間嘅時期咧，就啱相反嘅喎。晚間嘅時期咧，就因為你嗰個陸地咧散熱散得快啊，散得快，但係反而個海洋咧，佢就保熱咧，保温就保得好犀利嘅嚇。佢日間吸咗咁多熱，咁佢咧就夜晚咧就即係好難先散到熱嘅。相對嚟講咧，今次咧就倒翻轉咧，嗰、那個陸地往往咧就會係仲涼過嗰個海洋啦。即係即使喺夏天喎。 係咪咁時期你涼過海洋嘅時期，即海洋暖啲喎，咁你啲風就倒返轉頭流啦，就由個陸地吹返出海，嗰啲就叫做 land breeze。Land breeze， 咁但 land breeze 呢我哋比較少感受，因為嗰陣時我哋個個都啊搞搞豬啦，瞓咗覺啦，係咪嗱，咁但呢一個呢季候風呢其實就頭先嗰講呢樣嘢嘅一個大範圍嘅表現嚟嘅，就係、是、整個歐亞大陸啊，夏天同冬天，夏天佢受熱嘅時期呢，基本上呢佢喺個大陸嗰度係一個大到不得了嘅低壓區嚟嘅，所以嗰啲風呢就係喺個四方八面湧入去咁、樣呢啲呢如果對於我哋嚟講就叫西南季候風啦、西南季風、印度嚟講亦都係成個印度洋呢一到夏天呢就受西南季風影響，但係冬天嚟講呢就啱相反啦，呢個陸地冷卻得快呢，所以陸地上面呢就係、大量嘅冷空氣呢就係、呢個囤積，咁呢啲冷空氣呢最後就會向住四方八面咁湧出嚟，咁呢啲呢我哋基本上就係偏北風啦，可以西北、正北或者東北風，咁呢啲呢又乾又凍嘅風，我哋呢就叫東北季候風或者叫冬季季候風，一個就叫 Summer Monsoon 或者係 Southwest Monsoon， 一個呢就叫 Winter Monsoon 或者叫 Northerly、即係偏北嘅 Monsoon， 咁、所以呢其實呢個就決定咗我哋點解呢香港呢係有呢個四季，同埋我哋香港呢冬天都可以呢係凍到低過10度嘅，雖然而家你知道啦，有熱島效應啊，有全球暖化，咁啊越嚟越困難啦，低過十度啊，但係都有嘅。但係你諗下，夏威夷喎，檀香山喎，雖然個緯度同我哋一樣，佢會唔會低過十度啊？梗係唔會啦，你都未聽過話夏威夷低過十度啦，係嘛？咁咧完全就係因為嗰個海陸分布咧係唔同嘅影響嘅。好啦，咁樣咧就我哋一陣轉頭翻嚟嘅時期咧，我哋就會講一講咧，真係香港春夏秋冬。不過咧，我哋就會由冬天講起先，因為咧冬天比較簡單啲，係嘛？嗱咁啊，講一講冬天嚟講咧，其實就喺香港叫做幾月至幾月咧，有時都好難去界定嘅，呢啲嘢嚇都係人為啊嚇。咁樣咧就一般嚟講，如果你問我咧，我就覺得係十二月、一月、二月咁上下啦嚇。就係、是、冬天啦嚇，咁、然之後咧，即係而家嚟講咧，當然咧，其實就已經係春天都過咗，而家我哋咧就步入呢、這個夏天㗎啦，其實係嘛，咁咧就好啦。咁究竟冬天喺香港嚟講咧有乜嘢嘅特色咧同埋點解會出現咁樣嘅天氣咧我哋轉頭翻嚟咧再分析。